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张方来到西安府，准备去拜会谭旺，可是呢，却发现谭旺家里头大门紧闭，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为了打探情况，张方来到酒楼当中，那么在这儿他能够如愿地打听到自己需要的消息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张方迈步可就进了德胜居了，到德胜居一瞧啊，呼，没到饭口，人都不找。敢说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大家伙凑在一块说的讲的谈的论的，高的桌的矮的板凳，真热闹啊。那个过脉来往穿梭，端茶上菜，自己找了一个座往那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嚯，爷太太一瞧他就一愣，为什么？您琢磨饭馆跑堂一天见多少人呢？这样的人一回没见过呀，怎么跟剥了皮的黄鼠狼一样？这副尊容还敢上街闲溜达呢？爷的，张方多坏！张方一抬眼皮一瞧，哎，你瞧我打什么愣儿？你是不是瞧我长得不好看呀？没有。您还别说，您长这模样金端性，不亏心爷的。乍一瞧吓我一跳，这细看呢还真金琢磨。您这副尊容呢，反正是好认就是了。会说话，好，一会儿就找你打听事儿。您用什么？嗨，就一人给我颠配俩酒菜俩饭菜啊，来一壶酒，我先喝着，一会儿给我上饭，我吃饱了我结账走人，那就是了。一看人这位啊，别看长得不济，吃过见过，这是吃主，人家不点。到饭馆现在呀，都有这个菜谱，啊，有地儿高级，还有那个 iPad 拿那划了，哎，对，过去呢没有菜谱，他也得唱菜。你这都有什么？啪啪一说，我们这都有得给介绍。人家完全信任你，让你给点。您琢磨琢磨，那能给你点便宜的吗？是不是？就给你上一盘素炒饼，那赚你多少钱？你别找素炒饼还要技术呢，是不是？素炒饼焦炒啊，对不对呀？这水跟这油搁多了不行，搁少了不行，啪一闷，一面的嘎吱盛出来，扣到盘子里边，鸡蛋一盖面摊蛋皮子，盖上帽啊， 里边这个豆芽菜呀也好啊，是圆白菜也好，一条嘎吱嘎吱的，焦的这面啊又脆又香，软的那面还倍儿嫩，您知道吗？咸了不成，淡了不成，这个水不够，闷不透，这饼丝它嚼着哏，汤太宽了，成烩饼了，没嚼头，您知道吗？您别叫这么费事，满加一块儿，说现在话2块钱成本，卖您5块钱，也就这意思了。我估计现在5块钱都下不来，那也赚不了多少钱呢，是不是？这东西还占一火眼儿，而且不能一炒炒八个跟那儿搁着，再回勺不是味儿，这得要一个炒一个吃热的，啊！再讲究点，不拍蒜，临出勺淋点蒜汁儿，哎，要这蒜味儿，可不吃这蒜末，嗯。今儿这么热天，回家焖饼吃。那你自己说让我看着点，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什么贵上，您别叫这俩韭菜俩饭菜，得够意思，酒也给您上好的。等酒等菜这功夫啊，张芳呢，这俩眼不闲着，我跟谁打听啊？他给我端上来，他能说我跟他打听，我瞧瞧吧。嗯，行了，张芳乐了，怎么？顺目光这么一瞧啊，隔着他有啊5-6张桌，靠墙犄角那儿，脸冲外坐着一老头，岁数可不小了。这老头啊，他认得，镇古侠，懂钱，懂画一。老头子坐在那儿呢，桌上也是2个凉菜，2个热菜，有一壶酒。老头坐在那儿呢，叫着一伙计在跟前站着，离着远可听不见说的什么，就叫这老头啊，由身上拿出一块银子来给这伙计，这伙计满面陪笑给他接过去了，接过去给他揣怀里，俩人站着说话，说了没两句话呀，这伙计一伸手把这银子又拿出来了，又给老头了。老头那一摆手，那意思仿佛你带起来，我跟你说。这伙计回头跟做贼似的瞧了瞧跟前这2张桌没人，拉板凳可就坐到老头跟前了，趴着老头耳朵根上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说的什么不知道，就瞧老头听的是津津有味，很入神的。这伙计站起来走了，张芳一瞧，行，老头走我头来了，我甭找那伙计打听了，我找他打听就行了。老头已然问明白了，嘿，盛陶然该找我张芳露脸，谭旺这马事就着落在老剑客身上。我问清楚了怎么回事，谭旺有多大娄子，他也了得了，最好能把谭旺救出来，我把这老头支走，我直接带着谭旺见盛陶然。该找我露脸，伙计把他这菜全拿来，酒菜饭菜连酒都端上来，别搁这儿，别搁这儿，别搁这儿，给您搁哪儿？搁外边窗台上，您这副尊容在门口一吃，我们还进得来主国？贫气，这儿吃有点风，我怕闹胃口啊，您躲风，您看我们这屋哪儿好，我也怕惊吓其他的主顾。嗯，张芳一伸手一指墙犄角，看脸冲外那老爷子没有啊，看见了，他那桌清静，就一老头，老人啊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我这模样吓不着他。你呢就告诉给老爷子赠4个菜送过去，我跟手就到，我跟他认识，我们俩人一块儿吃。嗯，这伙计一听好啊，端着这4个菜连酒可就奔这犄角了。到这犄角，董爷呢事儿打听明白了，心里边琢磨怎么搭救谭旺啊，吃菜喝酒，一抬头换一伙计，这伙计满面陪笑，好，老爷子您吃的啊，是你干什么， 我也是德胜居的伙计。嗯，什么意思？外敬您四个菜，俩凉的，俩热的，俩韭菜，俩饭菜，还有一壶酒，您用着吧。老头一看坏了，想我镇古侠懂钱懂画，一行走江湖一辈子，百十多岁了，顺治皇爷御口亲封，护国寺的剑客为首，落在了西安府德胜居内，被人瞧破行藏。凭什么人外敬我四个菜？我白吃过谁呀？什么人敬我菜？你们掌柜的，我们掌柜的没这好心眼儿。你们这伙计，堂头啊，他也不管。那是你，我好，我这月工钱买不了这四个菜。那干嘛？那桌有一位爷，打算跟您拼拼桌。哦，是是是。谁呀？我也不知道，张三李四，说跟您认识。老爷子，一会儿他过来，我给他请过来。您可有思想准备？这位这模样长得说实在的不老好看，您这么大岁数正吃着喝着，倒不是说吓着您，影响您的食欲。您吃挺香，看见他就许吃东西不香了。好，你不知道我这人的脾气，我还好瞧稀奇孩儿，这人长得越寒碜我越爱看，我额外的吃的多喝的多我不怕，你把他请过来吧。得嘞，酒跟菜都撂下，伙计转身过来请张芳。张芳迈步往前一走，老头一抬头一瞧，差点没乐出来。哦，你小子啊，老爷子可不是我小子吗？一呲这俩小鬼牙。什么叫小鬼牙？虎牙由上往下长的，鬼牙呢由下往上长的，倒虎牙刺着，一刺这俩虎牙还有点下兜齿。哎呀，董爷高兴了，呵，谁都不爱看张芳，我是格外的爱看这孩子。爷们儿你可客气了，咱们老爷们凑在一块儿还用你敬我菜吗？你乐意花钱您花呀。老爷们您跟我师父跟我爸爸都有交情吗？打我爸爸那儿拎，那我还不好意思跟您拎，打我师父那儿拎。老爷们这钱您花我不拦着，菜可不能白吃。都知这孩子难斗啊，讹到我头上了。怎么着小贼，不白吃又该怎么着？刚才那伙计走，您这儿跟比比划划又给人钱，说什么来的？干嘛？是不是打听谭旺的事儿来的？你瞧，这张芳有两下子，我跟人问的什么事儿，他都能猜出来。不错，我是问谭旺谭德祖的事情。那行嘞，省我事了，我省得再托人弄枪花钱跟人打听了。那您老爷子觉得这钱花一回也是花，是不是？您给我再讲讲，我听听谭旺家为什么让衙门给封了门了。你坐着，我踏踏实实跟你说。董爷打哪儿来呀？董爷打天光寺来。天光寺院子里头正动手，燕普燕云峰抄起一个豇豆红的花盆来，给葛山珍打一跟头，保龄王可就踹后窗跑了。葛山珍趴下了，院中这四个人一瞧英王跑了，谁也不打算多打了。为什么？逮的是英王富昌。这四个人又没仇可打什么呢？俩和尚晃兵阵乐慌而走，不打了。董爷一瞧，那还得先救这葛山珍呢。心里话，这葛乐道就你废物，这几个人里边我们还得救你。可是温皇道长葛山珍让燕普这一花盆打得还真不善。为什么？您琢磨这一花盆带土多的分量，老道又下得死手，灌足了力往外一打，足足实实拍着葛山珍身上。要不然葛山珍这么大能耐，也不至于让一花盆就打一跟头趴那儿愣没起来。 你瞧打的还真不善。好在老道自己呀、啊、就是大夫，老道自己会配药，缓醒过来可就跟董爷说了，没事儿，铁板先灵通，你们老二位甭顾及我，我吃点小药自己调养能过来，您二位赶紧逮鹰王去。这是灵通啊，跟董爷可就顺天光寺出来了。出来两根可就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情。不说铁板仙灵通，单说镇古侠董乾。董乾一琢磨，我也得够奔万龙藏风岛啊。到了万龙藏风岛，转三天没进去。你瞧，好厉害的万龙啊！这万龙藏风岛，我要进不去，纵有通天之能，难以施展呢。这么办得了，我上谢家滩吧。谢家滩有我个朋友，叫神掌过林鸟谭旺谭德祖。我到谢家滩呢找谭旺，让谭旺想办法引我进岛。到谢家滩呢，好几百余户都归谭旺管。一问呢，谭旺不在谢家滩住，一般在西安府住。西安府城里边，谭家有房，那我就西安府吧。打这儿说够奔西安府，到西安府谭家一瞧啊，大门紧闭，上了锁，贴着封条。老爷子一瞧，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得找人打听打听啊。奔德胜居了，到德胜居坐着，要俩菜，要点酒，伙计过来给上菜，老头给拦住了。一看我这么大岁数，你伺候的挺好，来。给你二两银子，说实话拿出二两银子给这伙计。伙计一瞧他拿银子，回手给自己嘴巴，怎么这就叫输眼。我瞧这老头穿的不济，哎，说实在我没拿人家当主顾，出手可真阔，一张手就给二两银子，就要这俩菜要这点酒啊。这二两银子有很大的富裕，满面陪笑，老爷子您这怎么话说的啊，您还没吃好呢，怎么就先给钱呢？哎，这是给你的，一会儿酒饭钱单算。哎呦妈，这是给我的小费，酒饭钱还单算。老爷子您瞧瞧，您这也太阔了，那我可就财黑了。别忙别忙别忙，打听点事儿。哦，您说只要我知道，我准告诉您。嗯，大斜对门啊，我墙那有一间啊，关着大门锁着，贴着大封条。我不知怎么回事，这家啊我认得，跟我是个老朋友。我这一来我一瞧给封了门了，我不知道他犯的什么法呀，你要知道你跟我说说呀。这伙计一听脸唰一下白了，伸手把这二两银子拿出来了。老爷子您收回去得了，这钱我可不敢要。哎呀，我收您这二两银子，说完了之后我怕惹麻烦。老头一听，嚯，还问对了人了。不要紧的，你把这钱带起来，告诉我也给你这钱，不告诉我也给你这些钱，酒饭钱还单结。哎，没关系，你这儿人多你不敢说，等你啊推了买卖上了板儿，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找你，你再告诉我。这老头不一般人呐，那我就别等夜里，怪吓人的了。老爷子我刚才这儿告诉您得了。他回头一瞧啊，临近这两张桌没人，他拉板凳就坐这儿。老爷子您耳沉不沉的？耳不聋眼不花，那就好办了。我跟您说，您呐，我声里特别小啊，就您一人能听见就得了。趴到耳朵边上跟老头这么一说，这才知道谭旺怎么回事遭的这官司。那说谭旺怎么遭官司了？三川不和呀，谭旺势力大呀，有人可就在西安侯的驾前说了，您要打算把三川破了，得各个击破。到金龙川这一说呀，倍儿痛快，投降了。到银龙川一问呢，银龙川说了，我们保持中立，我们也不向着你万龙藏风岛，我们可以绝不向着谢家滩，你们谁打谁不管， 我们也不跟金龙川联合。这个石城石川主啊，保持中立，那就好办了，就剩一谢家丹了。依着西安侯联合金龙川发兵打谢家丹，再一打听，谢家丹的子弟兵厉害，尤其谭放，掌法、刀法、轻功三绝，尤其这口刀。年少之时行走江湖就没有什么对手，人称剑客。这个谭望谭德祖武术太高了，不好打，大小船只足有200多艘，尤其谢家滩的这些渔户们经过谭望多年训练，久走江边，水性都极大，硬攻啊，伤敌1000自损800，不见得打不下来，但是损耗太大，怎么办呢？不可强攻，只有智取。有人可就出主意了，您呐，这么办，您让西安府出面，找一个罪名啊，把这老头给逮起来，把他关在牢里头，然后找能言巧辩之士前去说服，跟他谈话，说的差不多了，他要同意那当然更好，不行再把他满门家小全抓，到时候不怕他不从。您呢再以这个啊高官厚禄诱之，这叫威逼利诱，双管齐下。西安侯一听这主意倒是能行，可他犯什么王法了？他有什么罪名啊？我怎么就能把他抓起来？他人间的剑客，您看要没主意，我能给您出这主意吗？当然有办法，有什么办法？我听说呀，这个谭望家里边有一颗夜明珠，非比寻常。这颗夜明珠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这颗夜明珠绝非寻常人家所能得到，他怎么得到咱们不知道。您就啊，愣告诉说是西安侯侯府里的东西。侯府丢失夜明珠一颗，赖在他身上，让西安府知府把他抓起来，就这么办，愣说，那你办吧。西安侯派出人家了，找西安府。这个西安府的知府姓张，叫张志忠。这张志忠张知府是捐班出身，走的可就是西安侯的门子，没什么真能耐，一贯的也就是阿谀奉承、拍马溜须。别看没能耐，混到四品黄堂一府知府可也不含糊。打这儿说，接着西安侯这命令，那就好办了，把班头可就找来了，说现在有西安侯侯府丢失夜明珠一颗，已然知道了，落在了谢家滩谭望的手里头了，你们把谭望得嘞。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40年我们分离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星辰枕书展千年画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